各路牛鬼蛇神，多拿卷手放坚守内心的一针，我一气呵成打完淡淡灰尘，表情高冷，多多指教出位置引导人，思量不清静不按寻常的标准，我一鸣惊人从未忘记出身，血统草根你也蛮合理，有痛苦有孤独，关掉英雄的光束，只是个普通人物，踩着理想的独木，用天赋用傲骨， at maximum volume.没时间 phone home， 宇宙无限浩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缺生命力，侦测器在呼应，全面加速追击。这不是相信撞地球，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卡卡。三秒前劝你发马甲，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无假，猫头怪自带 NASA， 不信我存在代价。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扯破我，不鼓励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我 rap the tap the tap tap， pick up boom， bada bada boom。 嘿，这世界不再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说不求一次理念，不求一次理念，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万能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崇拜我的地球人 Clap clap clap 车人 Clap clap clap 那人 Clap clap clap 车人，那没有 hit me now， 天时地利天光不如眼见为凭，不明飞行高级设备，你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双手从众黑龙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思维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自卫你比我还重。 Payback 都看到天空，以前我的降临跟在 Won't stop now，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无享受忽然动战，别把这生物美学表示成丑陋猥琐，不属于禁区无意没错，我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不鼓励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

是他的梦想，爱不是他的专长，你头脑开始动荡。 不要逼我保证，不

没经过糖果屋的顽童，有一点害羞，却又控制不住想要调皮一下的冲动。我们就这一天摆放在心里面，两个不同的世界交集这一瞬间。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